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創辦到而家，今年是第12個年頭，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My Radio 呢個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數嘅人去發聲，鞭撻權貴，批判共產黨。大家睇到呢十幾年來，香港嘅政治日趨敗壞。共產黨對香港有加強呢個干預，係咪？泛民主派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係咪？進退失據，香港嘅言論自由亦都進一步收緊。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繼續奮鬥，本土民主反共。請大家支持 My Radio， 記得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費未呢？未交的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的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好好好好好 第二節 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共產黨， 共產黨出現了一個叫做親俄情義結，覺得俄羅斯人是會嚟幫我哋嘅，就佢一直都冇藐視我哋中國的領土，亦都好熱心咁幫助中國人，係真係咁低能，好像而家相信美國人會幫我哋一樣。不過唔講啊，唔講啲反美嘅嘢。咁你情況一樣㗎，咁你見到當年係新潮啊嘛，一個新潮流，一個共產黨主，共產黨好型。 共產黨嗰本雜誌叫《新青年》啊嘛，係嘛？ 冇錯，係 新青年。咁 新青年哇，好型喎，好潮流喎，好似而家嗰啲咁嘅香港 XX 嗰啲眾志咁樣咧，咁 你可以講名 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其實係就係咁，喂，你覺得好潮啊，啲嘢好靚好靚㗎，但係佢先係 只可以叫左傾嘅啫。 係啊，但係佢而家包裝完出嚟之後，嗰嚿係毒藥嚟嘅。大家原來過咗十年之後你哇完全發現原來嗰個係毒藥，仲係好鬼毒嘅毒藥，但係你都係中意搭落去。啊，到好啦，搞到咁慘啦，搞到我哋趕曬嚟香港啦，啲人佢啲祖先趕曬嚟啊。不過我祖先唔係啊，不過個我哋香港人嘅祖先咧就趕曬落嚟啦。咁跟住你今日又要對住另一班做緊同樣嘅嘢嘅人，會對佢有仰慕之情，你話中國人係咪抵死？ 我唔係喎， 即係中國人係咪抵死啊？ 咁佢又得意嘅喎，香港嘅柯仔堅佢係睇台灣，其實唔關佢事嘅喎。佢又冇分投票冇成喎，側邊做旁邊殼嘅啫喎。 唔係佢好向往㗎， 佢向往冇用㗎，你明白？你享受嗰件事關你咩事啊？係咪先？你唔享受日本嗰個首相日日換，哇！嗰陣時睇民調喎，佢跌過3% 咯喎， 即刻換， 即刻換，鞠躬，鞠躬。 你唔 hyper， 咁點解你對住台灣 hyper 咧？係咪先？如果你覺得唔關你事嘅話，係咪先？你一路咁樣覺得嗰個位係其實我話你聽，嗰扎人咧就好知道嗰個位係中國領 導。正如咧嗰陣時有人咧就去過呢個延安咧。就回來報告給蔣夫人聽，就說喂我去過延安了，我看過他們共產黨的即是中共呢，那時候不叫中共，叫中國共產黨，是都有的，中國共產黨呢在延安的管治，哇真的非常之清廉，地方又好，這樣裡面呢就自然是即係一個好似烏托邦嘅世界咁樣，咁當時咧咁啊宋夫人咧蔣夫人咧就只講咗一句説話啫，因為佢未得到權力。咁正如就係民進黨咧，如即係佢個未得到未執政之前咧，其實佢哋真係個好有理想嘅政黨嚟嘅。 我覺得嗰個理想都係假嘅，即係包裝出嚟嘅理想。 你要留就要睇翻佢嘅歷史。嗱，咁因為佢其實喺黨外或者係去即係創黨初期咧，其實是一個聯盟嚟嘅， 係好多嘢， 所以係國民黨之外所有嘅 聯盟。 一啲係 唔少啊，有啲組織好大，不過唔方便開名咁解。係 啦，咁咧就其他個聯盟裡面有桶 好多嘢㗎， 有毒係啦，毒嘅其實喺當時嚟講咧係 佔少數， 少數嘅啫嚇。咁當時嚟講，大部分都係為理想，就係話 要有開放全民直選嗰啲嘢嘅， 係啦， 即係俾翻鄉反彈出下嗰啲嘢啫。 係啦，即係好似 冇話毒唔毒嘅， 比較聽過朱高正。統派嚟嘅，嚇咁依啲你唔好成日就話，佢即係為係要爭取獨立，咁我哋就心裏頭想，我哋香港我哋都想獨立，佢又係獨立，所以同路人其實唔 錯嘅。 其實應該咁講啦，我哋睇翻個歷史背景嘅時候咧，嗰陣時係1980幾年嘅年代，嗰個時候咧其實即係啱啱叫做大陸咧就改革開放，佢嗰陣時嘅即係未到八九民運之前，咁其實嗰個大陸嗰個開放咧，其實係百花齊放嘅。嗰時嚟講，嗰個自由咧，其實係可以同中華民國咧係有得冚。咁嗰嗱，即係未至於等於啦，未至於同啦。但係你見到佢個步伐咧，係可以即係最 鬆咗好多啊！ 咁喺個嗰時嚟講，喺兩岸嘅兩岸嚟睇嗰個國際局勢咧，睇兩岸局勢嚟講咧，就感覺到咧，其實台灣或者中華民國嗰個民主個進步係有啲慢啦。咁其實嗰陣時大家其實有個即係民進黨出嚟嘅時候咧，或者黨外嘅時候咧，出嚟會覺得大家應該會一種可以推動到台灣民主嘅進步咁樣。咁其實嗰陣時係大家 OK 嘅呢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理想嘅嘢嚟嘅。 事實上，當年嚟講咧，即係喺佢創黨之後咧，咁台灣嘅民主嘅進真係有進，即係長咗進步。 有進步。 係啦，就係推前咗 好多 嘅咁 快得驚人。 所以依個佢有嘅真係有個功勞喺度，但係到後來啦，即係話統派，即係喺民進黨內統派一個一個離開之後。咁剩翻啲獨派嘅位置，即係比較多啲嘅時候咧，咁其實開始有少少變質啦。 冇錯，咁同埋佢有咗權力同埋執政之後，咁佢哋即係當一班年青人，佢到咗其實去爭取到所謂嘅抗爭到某一個年紀，其實嗰陣時佢需要一啲經濟嘅基礎嘅時候咧，就咁又可以掂到權力呢樣嘢嘅時候咧，咁佢就。一下子裏面咧，佢哋其實係開始 衝高曬， 咁佢就變咗就其實見到成個黨就開始變質啦。咁個變質就係以想務求令到每一次執政係可以裏面點樣可以揾到個官位，撈翻一官半職，或者喺裏面從中吸即係攬翻一啲嘅油水出嚟咁樣。咁你就見到佢哋個呢個民進黨就開始變成咁樣。咁你即係陳水扁貪污。是鐵一定的事實，無論你講乜嘢都好，因為之前文仔都講過，佢個貪而家俾人拉嗰啲貪污嗰啲喺瑞士嗰啲錢，唔係馬英九查佢出嚟嘅，係國際提出嚟話俾我 哋 做呢單嘢咯。 你哋嗰度有筆錢減鬼嘢， 即係咁耐都未顯翻翻，究竟你想點啊？咁 仲有美國嗰邊係喎，美國充公咗阿陳志忠間屋咁樣。 間屋㗎，係啊。 你話國民黨同美國好熟咯，又嗰次咪講話，國民黨同聯同美國一齊迫害民進黨。 所以你話台灣政治咧，我覺得睇法就係唔好，即係你即係當咗。正派同邪派兩個鬥打嗰樣， 唔可以二元睇嘅， 要將徹底將個背景去睇 深，咁 你 其實要睇清楚究竟就係喺美國民主黨、共和黨，你覺得邊個係邪派？其實係冇嘅一個國家， 兩個都係咁嘅， 一華嘅圈裏邊會有。 因為我哋喺香港嚟講咧，其實未接受過真正民主嘅洗禮，所以我哋喺香港 唔 係 應該話， 即係視野喺呢個政治嘅視野咧。 我哋有嘅民主係人哋俾嘅，唔好話自己爭取過，應該咁樣講。 其實真係冇啊嘛， 係英國佬話俾你有得投區議會，你咪投咯。 所以都冇爭取過。 我哋發覺喺香港依班即係好多講政治人啦，其實。政治嗰個視野係好狹窄嘅， 係好狹窄。 係 啦，我哋因為太早做咗新史熟慮，所以講佢撲街咧都俾人鬧話唔啱， 係咪啊？即係你講 八婆都唔得嘅話， 係咯。 其實係好奇怪嘅個諗法，你明白？係我到而家，所以就成日都同佢哋溝通唔到，亦都因為你發現佢哋執住啲好古怪嘅諗法，然之後不斷咁話，國民黨就係邪㗎啦，國民黨係唔知咩教派嚟嘅，咁樣嘅人渣嚟嘅，咁民進黨就好嘅，民進黨就。因為佢唔 親，其實佢哋嗰 即係嗰個，其實佢係念經嘅，其實佢 佢哋思維其實同呢個即係香港嗰班土共咧，其實一樣嘅，只不過話咧，即係大家 即係投靠嘅方向唔同， 唔同啫嘛，投靠大佬。 如果我講咁講啦，我亦係鑑古知今啦。如果一啲香港嘅社運嘅朋友而非常之仰慕民進黨，唔該你去仰慕民進黨創黨初期或者再喺黨外時期嘅民進黨。他們所做的事情現在你們沒有一個人做得到，包括以前他們試過放炸彈，炸到一個立委手都甩埋， 謝東敏副總統 咁亦都試過做過在國會裡面甚至打交肢體衝突， 真係打㗎， 真係照嘅， 唔係喊啊，大佬。 咁就唔好喺而家咧，即係而家喺香港立法會裡面咧，少少嘅一啲碰撞咧，你哋烏鴉鬼嘈。咁樣以前每一日都打。係啦，咁 不過唔係咁。 如果你仰慕佢哋嘅話咧，就唔該你哋個抗爭方法咧，就學佢哋，唔好學佢，唔好學到現在民進黨係淨係得把口。你要學就學黨外嘅民進黨， 同埋你都要睇下，即係你淨係睇到佢哋嗰個畫面。當年而家唔係講而家嚇，係當年佢哋點解跳上個台上面就係抗爭，即係議會立法院裡面嚇。就打成一團，點解？你睇下，你去查翻下，去研究下佢哋嘅背景，佢哋嘅目的。呢個上去即係打成一團，只係一個手段嚟嘅啫。佢點解要咁樣做法？大家你真係好好研究下，唔係話啊，佢打咁佢哋好好過癮啊，好玩啊，好得意啊，唔係咁簡單嘅啊。咁大家成日都覺得我哋成日批評民進黨，其實喺嗰個時候。即係你而家翻睇， 民進黨好勁啊！ 唔係佢哋咁樣，即係擒上嗰個主席台咁樣打成打交嘅話，我哋中華民國嘅即係嗰個民主進度，而家都仲未有咁未咁快㗎。 應該冇咁快嘅，應該冇咁快，唔肯會放冇咁快放俾你啦，起碼即係佢覺得你起碼煩。 嗱，會放當然， 即係唔係？我覺得嗰個進程係 冇咁快， 亦都可以睇下點解一個好奇怪現象，點解一個政黨嘅黨主席？一個一個離開依個佢哋一手創辦嘅政黨啦，咁大家有興趣，即係大家成日即 係香港人成日講啦，不忘初衷。其實呢個初衷咧，喺民進黨已經冇咗啦。 嗱，咁大家成日即係咁中記咁中意即係關注台灣嘅政治，即係希望大家咧，你哋都研究一下依個民進黨佢哋嘅歷史啊，千祈唔好好似某位教授啊，政治學教授即係講啲即係講一個政即係政黨嘅。歷史、啊、完全都不是那回事。 唔係，同埋我都想講嘅。 你猜想開名啊？ 你唔好成日同我哋講話，國民黨同以前唔同咗㗎啦。你點點點點點，跟住你俾我發現你之前係民進黨嘅，其實你真係可以收工嘅，亦都唔好同我講，因為你嗰個黨係爛過曬國民黨18年。依、這個你話依個老店，喂擺喺度變殭屍島，喂你嗰條係變腐屍咯，大佬石爛曬㗎咯，啲蟲都飛曬出嚟㗎。咁我條殭屍保管得好啊？你吹啊？ 咁而家大家都係會，而家嘅社運人士咧就會攞個稻草人出嚟。就是國民黨親共投共親共，因為稻草人嚟嘅，咁你叫佢解釋點樣，佢講唔出嚟。 佢點講得出嚟啫？你求其揾啲嘢嚟講啫嘛，係咪先？即係好似講埋教主嘅，成日都要一路咁，個個都話：，佢收咗好多人錢喎。如果係咁，就發達咯。 咁就係 咯，所以俱樂部 都係咁樣同我講啦。咁我問我係咪啊？咁我話。咁樣啊，即係有一份工係收共產黨錢嘅，鬧共產黨嘅，你介紹我做啊，我都想做、啊。 我哋即刻去做， 我收 我 哋做，我收我哋 做， 我收我哋 即刻做， 頂爛事喎，即刻 做，啱 唔啱？即刻 做。OK， 咁我哋繼續落去啦，落第二節啦，咁就即係北協啊，改名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原本叫咩名先 ？Kenny。 原本叫做北美事務委員會啊， 係咪北美國際協商委員會啊？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嗰度嚟噶嘛？ 附近啦、 啊，附近啦、啊，咁、啊、其實嗰個全名即係叫做， 因為 叫 北美事務協會啊嘛。 北美事務協會點解叫北美事務協會？因為當年嗰個原因係唔可以稱呼做美國嘅，因為當年斷交嘅關係。所以咧，最後就改咗，唉，避開尷尬，所以就改咗。 依個講係講緊應該係1979年， 1979年，啱啱好40年之前啦。 咁嗰陣時咧就叫中美斷交嘅， 真係叫中美斷交。 中咩？中華民國。 匪美 斷交 啊嘛。 中美斷交。 咁喺中美斷交嗰陣時間咧，咁佢為咗避開啲尷尬，哦，最後變咗叫北美協商委員會啦，咁上下協調 事務協會。 係啊，咁要。 一協調北美的人咧嚟幫助中華民國繼續點點點嘅，咁最後啦，咁喂慶祝呢個台灣關係法成立40周年咧，所以今年就開始話要改翻個名， 叫做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咁但係改咗個名，咁又咁可能大家好多人就好 high 啦， 咁其實我又好有疑問，就係究竟改咗個名之後，咁究竟有啲咩實際功能嚟加入咧？ 嗱，即係我哋又要借古招， 即係咧就而家佢哋所做嘅動作咧，就等於咧我買咗碗碗仔翅，其實就係粉絲嚟嘅啫，加埋魚肉有啲冬菇，咁我但係改佢名咧，就叫做碗仔翅。原本食粉絲，咁改個碗仔翅咧，咁係咪高檔好多咧？咁又係舒服好多咧？ 係啦，係咁啫。 呢個係一種 自我安慰嘅 打飛機行為嚟嘅。 唔係，其實係好其實一直以來咧，發現咧依幾個月佢依啲所謂台美關係嘅依啲新聞啊，好多人覺得哇好 high 啊，好犀利。咁其實你睇清楚，美國人真係好蝦狗喎嚟講。由依台灣依個保證法開始， 跟 住台灣保證法，哇好多人好偉大嘅成就咁。但係嗰條法律除了一樣是講話啊，我哋會派一啲將官入嚟幫你手之外，其他嗰啲保證係一啲都冇效 仲有 喎，亦都冇約束 嘅。以為依一個咧係即係一個咩政府法案，唔係㗎，依一個係冇約束力嘅法案嚟㗎，即係交俾政府你查你睇下。 佢唔好你話佢冇約束力，即係頭先你打。即係 high曬爬嗰啲咁嘅所有要求咧，都係冇約束力嘅。除咗一樣嘢，就係講話嗰啲所謂將官，即係嗰啲軍隊嘅將領啊，嗰啲官員，即係佢唔知咩少校嗰啲可以去進入台灣。 即係依一個依種咁嘅法案咧，其實就係話俾阿總統聽嗱，我哋依班議員咧，國會議員咧就有依種睇法喎，咁樣就係咁多嘅咋。係 啊，政府係唔需要執行㗎。 係啊，佢只係話俾政府知，我哋有咁嘅睇法喎。係 啊， 點樣啊？就係咁樣嘅啫喎，咁、 啊、 當然政府可以回應，亦可以唔回應， 所以佢 可以當聽唔到，係啊，其實你睇完 差唔多， 睇完冇， 咪講出嚟個參考嚟嘅啫，咁樣 係啦，咁所以大家好似好 high 啊，咁其實依一個冇乜特別嘅實質嘅意義喺度，咁我哋除非話，阿侵侵真係簽署依個法令，依個法令咧，就唔同喎。佢真係實施嘅話，咁依個就真係可以 high 喎。 或者侵侵話，我同你中華民國復交，哇！呢個最好啦。 係啊， 唔係就係咁咯，直接。你如果話我同而家同大陸，我哋講翻大陸啊， 唔好話斷交啦，總之 斷交，或者我而家即刻同你中華民國 復交， 台灣共和 國，台灣共和國建交，咁你就 點啊？ 嗱呢個手掌你拍咧，我都覺得係實際嘅， 係啊，好實際添， 好實際喎，呢個真係有實際意義喎。 其實呢樣嘢咁加埋同埋呢個改名係一樣啫嘛，咁。 喂，咁大文仔，我想問下你喎，有啲人會講法就話，喂，以前香港啊官方機構叫中華旅行社，係啦，跟住然後就變咗而家我唔講話升格定國咁啊，變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咁會唔會佢講啊？喂，都係改名啫，咁同呢個。case 係咪一樣啊？ 因為以前中馬個地位咧係非常之尷尬，英國政府亦都唔會同佢作為一個叫做溝通嘅機會， 係唔會成為 official 嘅嘢， 都唔係 official 嘅嘢嚟嘅。咁啊，隨時你都可以改嘅，我可以叫做眾民旅行社都得嘅。咁你同眾民共和國傾咁樣就即係嗰啲， 佢可以同光華新聞社傾都得嘅啫。其實 係完全由頭到尾係冇一個叫做對等啊，或者官方或者一個官方色彩嘅嘢，英國人係唔承認嘅。咁到咗喂， 實際係咪咧？ 實際咁，實際梗唔係啦。英國人都好多台睇嘢噶嘛，係咪先？咁佢梗係知道你係中華民國啦， 代表啦，即係當年嘅新華社一樣。 新華社 咁 啊， 咁佢唔會 咁佢要平衡兩邊都唔好有 official 嘅單位。 咁啊變咗啊，但係唔同喎。當中華去升格咗做台北經人啦，佢就係一個 官正式嘅 正式官方機構， 官方機構嚟嘅。當然啦，佢係半啦，咁佢唔係代佢係代表台北啦，咁唔係代表中華民國啦。咁但係問題係佢係有一個實際嘅經濟，即係實際個。政治框架喺度嘅，咁佢係一個真係機關嚟嘅。咁當你要同佢傾嘅時候，你可以揾中聯辦咁同佢傾，咁或者叫行政長官 直接 同 佢傾都得。 政府架構係可以接觸到佢嘅。咁呢件事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即係你將呢件事套入翻落去，今次佢呢個改名咁 high 啊，咁其實 本身嗰啲機能本身 都係有㗎啦。 換言之啦，其實我哋由中華旅香港由中華旅行社去升格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個功能上係有好大嘅提升啦，即係實際提升做咗啦。 實際提升咗佢做一個。 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就喺個北協嗰度咧，佢呢個改名咧係完全係即係其實佢冇功能上係冇改變過。純粹就喺個名稱上去改改，變成台灣誒。 咁、當然啦，咁我哋即係亦都希望佢真係可以擴大功能，即係你佢嘅架構會擴大啦，就係佢功能啊，或者真正做嘅嘢，就好似香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真係可以有提升嘅。我哋都希望咁樣啦。 其實佢提升民心啊，佢駐美嘅，佢提升得有幾多咧？佢會俾你嘅嘢有幾大咧？你諗下，其實佢由頭到尾都係改咗啲名啊，好 high 咁樣，就 death seat 嘅啦。嗰真係仲即係我都未見到有啲乜嘢新增嘅。 我哋個主題就話佢轉咗名之後，咁究竟同美國嘅關係會唔會更密切咧？咁其實 唔係喎，初步睇覺得係美國係支持蔡英文去初選嘅。 唔係問題就係一樣嘢，美國同埋中華民國叫同台灣嘅關係密唔密切，並不是呢一個機構係咩名。 嗯，係，其實唔係。 佢裡面嘅因素有其他，有更多嘅嘢喺度。 即係你大家喺度搶功啊，就有啲就即係話啊，蔡英文功勞。 似乎係 幫佢做咗。喂，有咩？喂，郭台銘啱啱見嘅侵侵啫喎。 係啊，所以郭台銘搞到嗰件事件成功啊嘛。係 咯。 唔係咪就係嗰啲成日嗰啲區議員去嗰度影完相成功爭取嗰啲 friend 咯？ 你 唔好我夠膽講㗎，係咪先？有乜問題啫？係咪你做成功爭取，喂，有啲嘢你個個都話佢，根本個官都冇覆過你。 嗱，咁當然。喺呢一單嘢上面咧，咁其實亦都係話無可否認，即係蔡英文嘅因素係一定有作用 嘅。 咁但係 嗰唔係因素啊，嗰個係蔡英文裏面嘅計劃啊。 嗱， 依個改名 啊，依個就唔到佢嘅計劃嚟㗎啦，一定係美國單方面嘅。嗱，你唔好即係喺 神化佢啦， 即係你唔好睇到佢即係我哋即係中華民國政府個地位咁高啦，真係我哋都知道。 同埋民心咧，嗱，民心咧，佢咁樣做咧，只不過係虛應你。虛應你中華民國。 其實咧喺度咧，亦都係即係侵侵或者美國佬啦，亦都係一個。我哋 中美貿易唔係貿易戰其中一個 棋子，一棋子。嗱，我而家就拱只子，棄唔棄唔知啊嚇。咁或者呢粒子擺喺度100年都唔會用到嘅嚇。咁但係我喐咗啦。嗱，你睇下，你哋睇住辦啦。阿習大，你就睇住啦。 所以其實你依個咁嘅所謂美國關係提升係非常之危險，因為佢人家攞咗你嚟做棋子。其實一直都是棄子嚟嘅，咁、一旦佢發癲，哦，今日傾掂咯喎，哦，咁依粒子啊，攞去咯， 攞咗就得啦， 唔係，係攞去，或者你打佢都冇問題㗎。 唔係好似希拉里當年，哦，係啊，佢贖翻曬啲債，佢咪俾翻啦。 喺依度都冇，我就覺得唔會咁悲觀嘅。 我就冇咁悲觀，但係問題係佢可能將來你要承受嘅中共嘅壓力，美國人係一定唔會撐你添。佢仲話行話，喂，其實有啲嘢你真係要自己傾喎，咁。咁你已經夠啦，係咪啊？ 美國佬最後一定係咁樣嘅。你加入講，美國咩第幾艦隊就通過呢個台灣海峽，真係打仗嘅時候， 佢走㗎啦。 佢點解要為你哋呢班中國人嚟打仗咧？係咪啊？點解你哋自己兄弟搞掂佢啦？ 唔係，同埋我哋唔係散播呢個失敗主義同投降主義，即係我都要重申，我係非常之希望呢個美國佬係嚟幫手，但係問題我哋都好清楚明白。歷史係話咗俾我聽，呢個美國人係最信唔過嘅，係咪先？佢敗力幫你手，你都要諗清楚。 世界上有兩大個國家啊，恰咗中國佬，一個俄羅斯，一個美國。 嗱，我話聽，連蘇聯都有信用過美國人。 哇，唔係話 蘇聯都有機會有信用過美國人。美國人係真係一啲信用都冇嘅。 如果有信用啦，蔣介石唔使輸到一坡碌啦。當年 美國佬幾時會出手咧？咁其實有機會嘅。 唔係冇嘅，一定 八國聯軍 關乎佢自己利益。 大家又親馬 特九，27個聯軍，28個聯軍一齊開，咁佢就會去啦。 望一望，如果越南有啲咩喎？越南、菲律賓啊、印度啊、俄羅斯啊，或者附近嗰啲， 唔係印度啊，印度一齊嚟啊咁樣。 啊， 你又整到我個你無端端又炸咗我個乜嘢地方咁又嚟啦。 啊，其實呢間貿易戰似係八國聯軍啊，似噶。 未去到嗰個 level 咯，就係，但係人家只不過係嘴炮，跟住逼你簽啲咩雙邊用。 嗱，當然啦，你話佢到時會唔會即係話真係有啲兩即係台海有啲咩軍事嘅衝突嚟講，或者一啲對峙啊？衝突就應該就比較難啲㗎啦。 我覺得咁 啊，就美國佬會唔會嚟幫下，即係喺度作喊立威咧？一定會啊！佢亦都好似過往咪派幾個艦隊喺中間， 就遊個圈咯， 咪好似當年八二三炮戰咁，佢淨係打國軍嘅嘢咯。 嗯， 佢好叻嘅中共。淨係同你打啊！我哋 唔係啊，嗱咁咪肥肥低咗 其實咧， 唔係㗎，從來 咁其實咧，美國顧問係死咗嘅 啫。一個咧，亦都係俾雙方一個落台階，即係美，即係大陸共產黨一個落台階嚇。我俾面你，唔喐啲僆，我再傾。 當然啦，佢亦都唔希望美國佬介入咁樣。 大家都冇應，就冇人想嘅 嚇。但係問題佢呢個介入係會令到。將來佢一旦棄咗你嘅時候，佢個碌棍打落嚟，好大鑊噶嘛！ 即係好多人咧，就即係大家都成日講啲美國嘅陰謀論點點點啦，好似譬如講啲人依個今次我哋2010年嘅總統大選，美國佬想邊個去做啊？想邊個做？我真係想問啦，即係我即係嗰次亞利大狀咁嘅講美國因素，我就講我就即係直接問亞利大狀，從佢講。其實我哋中華民國選舉咧，台灣選舉咧，美國佬投唔到票嘅 喎。哦， 唔係佢個，因為我嗱好多人係會認為，即係我又覺得好奇怪加得意嘅，即係我相信，即係美國對中華民國選舉有冇影響力咧？有嘅，但係佢影響力會唔會大到可以即 係嗱，邊個做邊個做？ 係啦，即係可以點將台咁話邊個做邊個做咧？咁我嗱，我相信咧，亦都冇 咩難啲， 佢可能會剔曬， 可以 調調翻轉，亦有一啲人係會將中華民國選舉同中共扯上關係。即係嗱，中共有冇去干預呢？同埋干預啊，干預中華民國選舉咧，一定 有， 但係你。佢能唔能夠可以又咁講？佢點將台咁話邊個上邊個上？韓國瑜就韓國瑜，郭台銘郭台銘咧，一定 唔得。 呢個因為其實你大家一定好清楚知道。 收翻咗咧， 大家知道佢哋喺旁邊吶下喊啊，吶喊助威咧，呢個係可以，你香港人都可以，越南人都可以。但係你話真真正正可以影響到裡面嘅咧，一定係民意噶啦。 係一嗱，你想確保咧，一係佢兩方面隨便派隊軍隊上去霸佔咗總統府，跟住你控制之後做投票，嗱咁一定成功。 即係問題，伊拉克式投票， 即係伊拉克式投票。 係啊，伊拉克 有冇睇過嗰啲以前嗰啲西班牙內戰嗰啲咁啊？打到入曬去咁樣， 係啦。我哋香港社運界咁樣啦，阿韓國瑜嗰個即係嗰個人氣急升嘅時候，共產黨派嚟㗎，呢個共產黨叫佢嚟選總統㗎，跟住郭台銘話出嚟， 又係共產黨出嚟㗎， 郭台呢個。共產黨換馬嗱，你韓國瑜 咩換馬？你要嗱，你要 真係我 唔係你要幻想就好簡單嘅啫。 唔係張三嗰個 你要幻想就好容易嘅。韓國瑜係共產黨另一支嘅派系， 唔係啊？ 跟住郭台銘另一派系咁樣， 你真係未聽過啊？真係咁講啊？ 各色其色，總之呢啲 但宋楚瑜嚟啊，冇人講喎，真係吹漲嘅。 呢啲鬼故咧，呢啲鬼故咧係作出嚟嘅。 而家 係所謂你話邊只鬼就係 香港社運界， 但 係 咁 一個就係 冇問就香港上嚟嘅咁嘅宋楚瑜 咧，就係咁樣啦。而家共產黨要換馬，所以揾阿郭 台銘 出嚟，一換馬啦。咁我真係壓曬頭啦。 換馬點會繼續中天繼續播住廿小時韓國瑜咧？ 咪係咯， 仲快過廿小時新聞。 我 唔係你仲睇下夜晚打拳係咪捧韓國瑜？ 今日我睇到就係話，而家見到好多日本啦，日本嘅公司咧，即係配合美國嘅貿易戰咧，佢已經好多已經喺由大陸咧嗰啲廠就撤。即係好多生產線咧，就撤去越南啊、印度啊， 上路搬， 其實路搬㗎啦，都未貿易戰都搬㗎啦，咁 配合咧，其實我又覺得唔 咁啱得咁巧嘅。 呢個 party 完結咧， 其實咧， 唔 係因為日本仔咧見你啲人咧成日買咁中意買日本嘢，不如咁啊高價又自己做翻。 我未啊， 你就去越南嗰度咯。 我未完。 OK。 即係我咁講。所以而家你話啲人就話郭台銘咁多生意喺大陸，所以佢會俾大陸鉛製。咁但係你見到所有嘅好多嘅商人都離開大陸去第二度開生產線，郭台銘係 是大陸的小寶貝嚟噶， 嚇養住兩百幾三百萬嘅大陸人噶， 養緊百幾兩百萬的員工，130萬我記得。咁你話佢個 GDP 嘅影響大陸裡面係計有 percentage 嘅，所以就係單單呢一點裡面嚟講咧，係 邊個驚邊個？ 邊個驚邊個？而家好話唔好聽。大陸是怕郭台銘走的，真的。 啊、李嘉誠走都不要緊，郭台銘走就大禍了。 你說那個外資開始貿易戰就走了，其實不是，十年前已經開始。 不是說一早走咯，不是說一早走 咯，有計劃的了。其實 他奧巴馬年代已經開始策劃走了。 不是，因為 很多年， 就算不說貿易戰，因為中共的成本都高了。 是啦，最主要一件事是成本高，就商人無祖國的，何況是我說，是不是，我走了，你對你大陸你嗰班即係嗰啲民工失業唔關我事嘅，我就唔去印度，我去南外巴西 啫嘛，係咪咯？用錯都 翻去巴西仲好，近近地。 咁啊，我哋陣間翻嚟再接住講少少有關呢個即係亞洲地區嗰、那個即係廠設廠嗰個問題啦，咁樣。咁陣間我哋可以再一個少少嘅分析，跟住先再落下一個主題咁樣。好，下一次翻嚟再傾。 好， 好唔該。